纪念城体育场按照我们党的体育强国建设构想经过改建焕然一新，竣工典礼10月9号举行。参加竣工典礼的有朴凤柱同志、崔龙海同志等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干部、国家体育指导委员会成员，参加体育场改建维修工程的军队、社会的建设者、体育部门、体育场的干部、运动员、职工、平壤市的劳动群众和青年学生。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、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崔龙海同志为竣工致辞。他说，金日成体育场是按照我们党的体育强国建设构想而经过改建的，这是在敬爱的金正恩同志的亲自倡议和精力充沛的领导下，转变成为劳动党时代纪念碑式建筑的人民的体育殿堂。全体干部、党员和劳动者都要遵循我们党的体育大众化方针，在全国各地进一步掀起体育热潮，争取举行党的期待的十一申永的今年，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强国建设的最全盛期。接着在金日成体育场进行了425队和火炬队的足球赛。